会大楼门窗受损，警方发射催泪气体驱散。而在洛杉矶，示威者短暂占据高速公路，影响交通。原定今年六月在成都举行的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延期到明年举行。成都大运会是继2001年北京和2011年深圳之后，中国大陆第三次举办大运会，亦都是中国西部第一次举办世界性综合运动会。延期之后的大运会将会在2023年7月28日至8月8日举行。年龄限制和参赛资格亦都将会调整，以符合2021和2022年延期参赛资格的学生参加。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新界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午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和酷热，有一两阵骤雨，下周中后期骤雨逐渐增多。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 60%，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3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的龙尾就近卫理道。另外，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近电话机楼，九龙去将军澳的车龙就排到落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开。路面情况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思瑞一段车多，车龙排到近星河名居。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的车龙排到窝打老道，而窝打老道近住九龙塘会那段来回方向的交通都繁忙。在新界坑口的影业路去清水湾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宝宁路。最后提提大家，在西贡的北潭路因为斜坡巩固工程，北潭路近住北潭坳一段仍然都是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九巴路线94号继续是需要改道行驶，而专线小巴7号线来往西贡至到海下的服务时间会延长，部分的班次亦都会途经黄石码头。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嘅地点包括荃湾雀跃亭北雀轩、大埔富雅花园四座、屯门新屯门中心二座、将军澳日出康城骏海一 A 座、葵涌村千葵楼、鲗鱼涌英皇道1046号益昌大厦、上水御皇庭二座、筲箕湾宝民街二号海丰中心、鲗鱼涌康怡花园 P 一座同葵涌粤海湾一座。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老婆，咩事啊？ 翻咗成日工，翻嚟仲要做家务，好攰啊！ 用雇员再培训局嘅 ERP 家居服务流动应用程式，揾专人帮手啦！ 哇，有齐清洁、煮食、陪月、照顾长者同小朋友服务， 一个 app 就揾到接受过 ERP 专业培训嘅助理， 仲免行政费添。即打182182或浏览 erp.org 了解多啲啦。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2点，五十年后之坐看云起，主持叶国华。 各位听众大家好，咁啊，仲有一个礼拜，我哋下个礼拜如果讲嘅时候咧，就已经系过咗25年嘅下一个阶段啦。咁啊，呢个有关嘅睇法咧，我都喺处准备紧。咁啊，因为上个礼拜喺谈到呢个 香格里拉的会议的时候呢，我引述了很多详细的资料，但在资料本里面呢还有一些东西是没有碰到的，我觉得都是我们很重要的东西，因为其中就讲到核战的问题。啊，你想想这个论坛其实是对世界是几咁震撼。全世界用过核弹去炸人的是美国，全世界挨过核弹的这个即是原子弹这种的模式的是日本。如果我们将这些都是我们这一代人，虽然我那时候都是很小个，不是说有些很实际的感觉，这个只是知道美国对日本炸了原子弹，只是知道广岛长期被美国的原子弹全面彻底全部摧毁，日本这个不久之后呢就因为苏军亦都在东北打入来了，整个东北亦都出现苏联军队的介入，美军是担心一个就是日军的玉碎战会死很多人，他们估计会死多100万军队，又担心苏军的介入会大家一起来瓜分日本，所以呢原子弹的落是落得现在后代的历史来讲是不必要的，因为使到日本投降未必要使用到这种武器。有人就说可能大家都不知道这种武器的巨大的不人道的殺傷力，所以美國用的時候他都不是說知得十分清楚，但我們從事後揭發一些檔案，我們知道那時候有幾樣東西我們亞洲人要很小心的。美國向這個港島長期落原子彈，他需要有幾個聆聽會，各位吓，杀人都要有聆听会噶吓。咁啊，第一个聆听会就系向边个国家掟核弹、掟原子弹咧？当时叫做咁啊，聆听会有13个委员，有历史学家、哲学家、艺术家、政治家、科学家等等，13个委员。但你记住，13个都系欧洲欧裔人。我不用颜色来讲了，于是投票的结果就是掟亚洲炸亚洲人。这一点呢，这个始终即本我在青年时期揭这份报告的时候呢，我心里面都有些心寒，哇，原来呢在这个问题都有种族选择的。所以到后来呢，我们国家在1964年爆第一个原子弹的时候，当时香港的报界有很重要很出名的争论，因为这个原子弹一爆，我们的核弹试验一爆，香港很多的争论，海外很多的争论，其中香港的争论呢就发生在当时的明报，这个因为陈毅当时是外长，他亦都是国家的政治局的委员，他说了一句很戏剧性的说话，就是宁要核子不要父子，即是不要父子不够附着都要准备核子弹。当时为了讨论这个问题，全球差不多华侨的舆论都在处讨论这个问题，即是说哇，你看中共宁愿整原子弹用了那么多钱没附着没饭吃都要死顶都要熬下去。这个就是很出名的 呢個寧要核子不要父子嘅嗰種有啲污蔑性嘅講法。咁當然我哋而家唔會追究翻啲古人嚇、當時呢啲提法嚇、我哋香港嘅好多前輩都有參加呢個咁嘅爭論嚇。咁、如果我哋睇清楚，原來喺呢啲核武器嘅問題後邊有如此這般巨大嘅政治、經濟、文化、歷史嘅對撞喺裏邊，因此我哋覺得當時嘅中國政府可以講話搏老命都要搞掂自己有原子彈、有核武器咧，我相信呢個係立國之本嚟嘅。咁我哋唔好忘記喺1964年作呢個試爆嘅時候之前。有五次美蘇都曾經考慮向中國用核武器，咁所以喺咁嘅情況底下，中國發展自己嘅核武係嗰個歷史環境保家衛國必須要嘅嘢。咁當然有一個歷史場景係咁嘅，就係當蘇聯要想向中國施行核手術嘅時候，因為當時係呢個蘇聯係同中國唔啱嘅，中國係持一種呢個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艱苦奮鬥、一切靠自己嘅立場，而蘇聯咧就認為中國咧係想即係自己成為一個獨立嘅社會主義國家，咁所以咧係曾經考慮過向中國施行核手術，亦都向美國試探。美國試探嘅時候咧，美國嘅右傾嘅總統尼克遜就提出唔得，唔能夠咁做，佢哋反對。咁就係呢個珍寶島嘅一場小衝突，後來嘅核子嘅炸嘅試探、手術嘅試探，美國覺得中國真係同蘇聯唔啱嘅喎，咁於是先開啟咗中美之間。所謂通過巴基斯坦嘅秘密來往，Kissinger 博士嘅訪問中國，呢、這個有重要嘅一個握手嚇，周恩來總理喺機場接尼克遜嘅握手，種種嘅場景，而家都歷歷在目。 星期六下午两点，叶国华主持《五十年后》。 我哋呢一代人因为睇咗咁多历史嘅文件，亦都经历咗当时具体嘅情况，因此嘅感觉系当然同而家新一代或者起码唔知情嘅一代咧，系有一个距离喺度。咁但系我觉得。當喺去年七一嘅時候，我哋睇到中國共產黨嘅關於自己嘅使命同埋價值觀，其中有一段論述到中國執政黨嘅核政策，其中就強調決不對無核國家使用核武器，係呢一段嘅論述。就喺呢一段論述之後嘅呢一年幾嘅時間。我哋見到美國將澳洲無端白事將澳洲拱入去核武嘅呢個範圍裏邊，嚇，即係製造所謂核潛艇準入去呢個核子嘅擴散嘅範圍裏邊。嗱，我覺得呢啲咧係坑害緊澳洲人民嘅。本來澳洲就可以同核戰係冇拉楞嘅，但係一咁搞咧。就變咗咧，企咗喺前邊啦。嗱，呢啲我就覺得咧，啲政治家、啲戰略家可以講話視人民如草芥，係嘛？點解要製造呢種場景，俾根本冇關係嘅人民，好似澳洲人民咁，咁樣去成為核武嘅對峙國咧？嚇！中國亦都再三聲明，我哋不對無核國家有任何。核子的反應，你如果有核武，你喐我，我就喐翻你。但無核的國家，即管同我發生戰爭，我都不使用核武器。所以今年1月2號，聯合國五個常任理事國靜靜宣布了，就算發生戰爭，也不使用核武。 嗱，各位注意喎嚇，當咁降嘅時候係未有俄烏呢個衝突。最近俄羅斯嘅態度咧，就似乎唔係幾蘇呢一個宣言喎。佢講明咧，如果我去到危急嘅時候，國家安全嘅最大問題嘅時候咧，我會動用核武，甚至我會炸倫敦、炸柏林、炸巴黎。嗱，呢啲咧一個外長講嘅喎，咁我覺得真係個世界好似癲癲地咁啊！嚇，咁我覺得呢啲咧都睇到而家嘅局勢咧係出現咗一啲可能會失控嘅情況，但願我哋嘅各國嘅領袖能夠理性啲睇呢個問題。咁當然我最近都幾注意到澳洲新嘅政府咧開始喺呢個問題上似乎有所褪。考慮緊達爾文港嘅問題，考慮緊咧呢個同中國恢復翻外貿嘅交往嘅問題，嚇、呢個又請咗佢哋一個有華裔血統嘅人，嚇、呢個黃英賢女士咧係出任外交部長，睇嚟咧係想喺呢一個火辣辣嘅場面裏邊向後褪，咁我覺得呢個係聰明啊，唔怪之澳洲人要選另外一個黨啦。大家要記住啊！澳洲呢次選嘅時候咧，係話工黨咧係習近平嘅黨嚟噶，發攻擊佢哋嘅時候，全部話佢係習近平嘅。咁而家咧，結果呢個黨贏咗啦，即係話澳洲人民咧係作咗一個佢哋嘅選擇啦。正確與否，當然我哋唔係澳洲人，我哋唔知，無從介入。但最少係有咗呢個嘅姿態，嚇、咁所以。如果你還是最近呢六個月嘅世界局勢咧，應該可以咁講係好睇過任何人編出嚟嘅連續劇，嚇！無論喺歐洲、亞洲、中南美洲每一度地方都上演緊好有趣嘅呢、這個以虞我詐、拉拉扯扯、真真假假嚇咁樣嘅場面，當然。有幾個人呢場戲最辛苦嘅一個，我覺得係拜登先生啦。一個即係我咁嘅年齡嘅人，仲要四圍去嚇、做佢唔知佢心裏邊中意或唔中意嘅嘢。我又睇到我哋嘅王毅國務委員外長，亦都係到處飛、到處去咧。呢、這個最爭取與國嘅工作。咁當然呢、這個講嘢最多嘅布肯南啊，我哋嘅趙立堅啊，我哋嘅國務院、我哋外交部好多嘅發言人啊，咁大家都唔得閒到不得了嚇、就係因為劇目太頻繁嚇、更好睇嚇、所以我嚟電台做節目嘅時候咧，睇到我哋國劇嘅嗰啲廣告，我睇完之後覺得好有趣嚇。因為我都好小心睇呢啲國劇嘅，我睇國劇嘅原因咧，唔係話我係年青人，我去睇呢啲戲，或者我係咩人睇咩，我係想了解一下，哦，國劇係點？因為老實講，我自己都唔係成日睇國劇，亦都唔係喺 CCTV 睇戲嘅人，因為亦都唔睇戲好耐啦。但係咧，的確好有趣，睇到個環境喺處變化。咁樣似即係因為上一次講到呢、這個。魏鳳和國防部長喺香格里拉論壇嘅講話嘅時候咧，係最重要嘅關於核武嘅問題咧，我未講，所以我就覺得我都要講埋佢嘅嚇。呢、這個部長喺呢個會上邊，有人問佢提問環節裏邊嚇，有人問佢就問佢呢、這個中國嘅呢、這個嘅核武要嚟有幾大？要嚟做乜嘢？發展咗咩裝備？咁啊問呢個問題。咁部長咧就話呢啲問題好敏感。佢話但係我都係要咧好坦誠咁答你。咁佢就話佢係長期喺火箭軍部隊工作嘅一個老兵，佢對呢方面嘅情況好熟悉。佢對呢個中國嘅核部隊嘅建立。已經有五十幾年的歷史，五十幾年之間，中國的核力量的建設是大有進步，這個是客觀見到的現實。那中國的核政策是怎樣呢？是一貫的，就是自衛防禦核政策，不首先使用核武器， 發展核武器的根本目的是為了消滅核武器。這句說話是自從我們第一次核試的時候就講了的，這一段的政策不首先使用發展核武的目的為了消滅核武。我這個這樣的記憶呢已經超過50年，這句說話的記憶已經超過50年。咁啊，佢我哋發展核武嘅根本目的係保衛國家和平、人民嘅和平勞動，使我哋嘅國家免遭受核戰嘅劫難，特別係免遭核戰嘅呢個攻擊。佢話至於中國嘅核武發展到咩程度咧？咁啊，部長就答佢話：唔知你有冇睇過中國70周年國慶大閱兵？70周年的國慶閱兵展示了我們所有已經入列的新型武器裝備，中國軍隊都有，都已經裝備了我們的部隊了。我們不搞核軍備競賽，核武器的發展是適度的、適當的，有中國自己特色的發展的道路。我們在這個問題上決不清白，已經寫入我哋中華人民共和國嘅憲法，亦寫入中國共產黨嘅黨章。中國走和平發展嘅道路係我哋嘅軍事力量發展嘅目的。嗱，咁呢個喺大會上咧，佢就作咗好詳細嘅報導。好多謝咧，好似呢啲咁有水平嘅報紙《大公報》咧，咁詳細咁將喺會場上每一句問同埋答都記錄出嚟，因為我哋冇機會去參加呢一類咁重要嘅論壇啦，所以特別係覺得咧，即係感激我哋嘅記者先生喺現場作咗咁多嘅記錄。咁啊呢個喺整個討論裏邊咧，當美國國防部長毫無理由咁指責中國咧喺南海嘅問題嘅時候咧，我哋嘅有啲發言人就講，美國本身就從來冇簽訂海洋公約，喺東海同南海嘅問題上，佢搞咁樣樣嘅所謂站台，係虛構渲染中國呢種威脅。嗱，咁呢一個咧係呢個美國嘅而家喺全世界挑動所有嘅衝突嘅總嘅立場，我哋睇得好清楚。

有 mini 同大家提提交通情况。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天马苑有交通意外，龙尾而家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反方向龙翔道去观塘咧都去到狮隧桥底。另外，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油站咧曾经有交通意外噶，不过而家已经清理好，现时一带车多。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两边佛光街桥底，将军澳入口就去到欣怡花园，而九龙入口方面就排到去观塘游泳池。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而因为水管紧急维修，佐敦宝灵街介乎庙街至到上海街之间的唯一行车线现已封闭，咁驾驶人士经过就请留意翻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加分九二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 越多人接种新冠疫苗，社会抗疫能力就越强。在疫苗通行证下，除有医生证明或豁免，12岁或以上人士都要打疫苗，才可以进入食肆、表列处所、政府康文场地等地方。针卡可以在安心出行方便使用，或以智方便或医健通显示，亦可以带纸本记录。按要求出示或扫针卡二维码，疫苗保护令我哋越快回复正常生活。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昼两点，五十年后之坐看云起，主持叶国华。 听完新闻，咁啊。我想最后一段是谈到最近很多时候讲到的一句话，我都跟很多我身边的研究人员讲，因为这个美国去不同的场合，就由拜登总统先生讲一些违反一中政策的说话，利用他老人家年年想都不知道他讲错又说噏错，就講啲違反一中政策嘅説話，咁跟住就佢哋外交部就更正，係話美國嘅一中政策冇改變。嗱，好多人睇到呢一段相往咧，我就覺得睇唔穿佢哋嘅把戲。佢哋嘅把戲由一個老總統硬硬硬，好似不着意地講唔承認一個中國嘅政策。製造了大家習慣了聽的勢態，然後又由他們的外交部又說不是，我們沒有這個改變，一個中國的政策是繼續。我們這些朋友就覺得啊挺好啊，他都堅持了。我說對不起，我們以前的論述不是這樣。 Kissinger 博士訪問中國的時候談到一個中國的論述是三段論的，我哋话中美之间只承认一个中国，而第二句咧系咩咧？台湾系中国不可分割嘅一部分。嗱，台湾系中国不可分割嘅一部分。近来咧，每一次美国论述嘅时候咧，都只讲话我哋一个中国嘅政策冇变。嗱，呢度咧系有语言嘅艺术，艺即系假吓嘅假嘢喺度。他大有道理說，我是承認你一個中國的，我承認你北京，我承認你外交部，但他從來就不答那句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這一點呢是很值得小心，如果在這個這樣的語言藝術裡面玩下去，玩到有朝一天大家、他承認一個中國，他沒有反對一個中國，但是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呢，这个在我们读中国近代史的人是铭刻在心里面的。我记得我去访问这个 台灣嘅時候，馬英九生作為市長嗰陣時接待我，我哋喺呢個大廳一抬頭望到審報政廳，咁我喺説笑，我話哦，仲紀念住審報政啊咁。嗱，沈宝晶是边个啊？沈宝晶就是林则徐的女婿，她是台湾第一任总督，清朝政府派沈宝晶出任台湾第一任的总督，就是沈宝晶。台湾呢，在沈宝晶出任总督之前呢，台湾呢是属于福建的，所以呢台灣是屬於福建的一個地方的政府。咁自從咧呢、這個林則徐處理咗鴉片戰爭，佢又被放逐咗。後來沈寶晶咧一路上咗嚟嘅時候咧，係被派做台灣第一任嘅總督。所以台灣台北市政府嘅大廳咧係沈寶晶堂。嗱，咁呢個咧，你想下台灣的情況的發展，我們如果讀一下中國近代史，為什麼台灣南部的人大部分說的說話是閩南潮福話呢？是因為李鴻章的時候曾經作了一次的移民的動員，在廣東潮州、廣東一帶、福建南部一帶就發動人民移居台灣。咁當時移居台灣係點咧？係有牛、有羊、有豬、有各種嘅種子係俾你，等你帶住呢啲嘢過去台灣作為移民嘅津貼。咁亦都包括相當少部分唔係多嘅香港住嘅居民，亦都移民去台灣。所以而家台灣南部嘅風氣係比較接近我哋閩南潮福，無論係説話、整隻粽啊、整任何嘢嚇嘅食嘅方式方法啦，好多都係閩南潮福一帶，就係因為嗰次嘅移民潮，亦都有一個好大影響。加上喺明清嘅時候，好多嘅台灣人亦都即係同呢個大陸嗰邊有好多各種各樣嘅來往，所以台灣原底嘅呢個地方嘅民族同大部分喺呢個大陸中國呢邊移過去嘅嗰啲人民，就係融成而家嘅台灣同胞，所以佢哋嘅説話基本上就係我哋嘅閩南潮福話，所以我哋潮州人過台灣咧就係好慣嘅。我哋潮州人嘅鄉親朋友裏面都有好多台灣嘅呢個親屬，咁所以整個台灣同中國嘅關係，同我哋中國大陸嘅整個嘅聯繫咧係如此。嗱，呢種情形你叫外國人佢亦都冇辦法好理解。同樣今日嘅俄國人、烏克蘭嗰邊嘅嗰個情況，亦都有佢哋嘅歷史。幾上千年的歷史淵源，咁所以我哋今日後代人望過去，講話邊界問題啊、國家問題啊，因為你俄羅斯嗰陣時候你承認咗，或者係俄國喺蘇聯瓦解嘅時候自己騰咗佢出去成為一個獨立國，咁佢呢個係兩國關係問題，因為大家都承認咗。但我哋中國從來都係強調台灣係中國嘅一部分。老实讲，如果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的故宫博物馆那些东西是谁的？你为什么会拿到的？为什么中国而不追这些故宫博物馆？所以不要看这个问题，香港的故宫博物馆的所有的东西，台湾的故宫博物馆所有的东西，亦都是民国政府迁去台湾的时候，即是1949年四几年的时候，由呢、這個上海、北京大量嘅資源、學術資源、技術嘅資源、人才資源啊，甚至呢啲咁嘅古董啊，咁大量去咗台灣。台灣本身係一個比較地方化嘅落後嘅地方，而能夠發展到今日， 台北的旺盛是跟江浙一带的人民移过去是有关，台南的旺盛是跟我们潮福这一带人过去有关。所以呢，如果说硬要讲成呢是一个即是所谓独立的地方呢，那就真的实力出发了。 记不记得你将证件与机票连着一份渴望放入这背囊，扎根也好，旅居也好，也许你还未知道答案。为了找人生不同形状，未知地放手去拥抱一趟，换个比回忆广阔的时光，乘着落风。离别的故事散落途上，凝望那天高地广，沿路写下我长夜旅行，找什么才值得你为曙光，为明日向往， 星期六下午两点，叶国华主持《五十年后》。 在香格里拉大会上边，这个谈到地区的秩序的愿景个议题的时候，部长在大会上发言就指出，如果有人胆敢将台湾分裂出去，中方一定会不惜一战。不惜代价，一定会打到底。嗱，咁呢一个咧系一个好重要嘅宣示。吓，台湾问题系中国内政问题，祖国统一系绝对嘅要实现嘅。统一系民族嘅大义，系历史嘅大势，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但系和平统一系中国人民最大嘅愿望。嗱，咁呢一点咧。最近好多谈武统、谈和统，我几十年嚟咧都系赞成要和统，吓，让我哋嘅和平发展去到某一天，我哋自然因为巨大嘅和平愿望同埋经济嘅发展，我哋就会走埋一齐。而家问题就系有人有啲国家系想借呢件事嚟干扰中国发展嘅节奏。他们想打这张牌来干扰我们。所以我多次都说中国的战略定力是很重要。我们怎样不容易上这个当，尤其是这次的俄乌的所谓军事行动的冲突所做出来的结果，这百几日的结果，我相信无论是我们的国家的领导人，这个世界各国看到，台灣的人民亦都會看到，究竟呢一場沙盤推演俾我哋每一個人的教訓係咩咧？ 我相信就是应该说和平与建设是人民最大的需要，否则的话呢得出的结果只有让一些煽动者、旁观者、想从中渔利者得益，而受害的是我们两岸的同胞。所以我觉得台湾是一个很美丽的地方，很多很好的地方，我们绝对不想出现有任何俄乌情况，见到那种残垣败瓦，更加不想见到中东的各种各样的现象。所以我觉得谈好国际关系，搞清楚国际关系，是一个很重要的扩大我们视野的一个学习。咁我亦都希望我哋年纪大啦，但係年轻嗰辈的确要将视野睇阔啲、睇远啲。咁啊，我哋呢个好多专家就评论咧，而家美国对所有呢啲问题都係有佢嘅跳 tango 嘅政策，即係退一步进两步，退两步进三步，係咁上上落落咁喺树玩切香肠。是玩讲一套做一套，是在树玩紧战略同战术的交替应用。当然中国亦都一定有我哋成熟的班子来应付美国呢啲做法。但是作为一个已经呢个经历过、感受过战争的一个长者呢，我期待我的仔女、我的孙、我的失嗰代五十年，希望不要有任何对我哋有毁灭性的行为。所以看到呢些坚决奉陪到底啊、不惜一战啊等等，一方面有热血，一方面有恐惧。因为正如我前几周介绍过嗰本书，这个达里欧的先生寫的橋水基金寫的那本書，他寫給他的孫，希望大家看到這個願景。我相信香格里拉這個論壇現在已經結束了，都一定會帶來了很多思考給所有的參與者。因為這種論壇更多是一些有國家決策影響力的部門和那些研究單位參與的，我們普通老百姓呢是即機會不多，他各個分場的討論呢也都不多，當然就這樣都很多不必要的謠言啦，譬如好像分場本來這個人講，有些人就聽去第二個會議廳參加過這些論壇，都知道這種是會議的一些特點，大家在各個廳之間走來走去，於是就說你看看呢，中國政府呢就一講到澤連斯基他們出來講的時候就走了，全部都不聽了，其實人家根本報了名第二個一早就已經這樣。那這些呢都有很多花邊的瑣瑣碎碎的新聞，但無論怎麼都好，我覺得很多謝我們這個紙媒體有這麼詳細的資料給我們沒有機會參加，我但願將來有大玉師論壇、這個博鰲論壇、都能夠有詳細的資料報導，俾我哋雖然冇得參加嘅人，能夠知道個世界而家啲領袖人物係推動緊個世界向邊個方向。有啲論壇係專係講金融經濟，有啲論壇專係講發展嘅，有啲論壇好似香格里拉論壇專係講國防、講戰爭嘅。咁我哋都能夠知道，呢啲嘢咧係對我哋嘅前途有幾大嘅影響。所以我哋呢個節目叫做五十年後坐看雲起，咁啊，而家整整下就變咗好似係一個談國際形勢嘅一個嘅節目。但願我所有嘅節目嘅資源嘅來源都係來自我認為認可嘅所有嘅機構， 如果在这个引述过程里面有错的，是我引错了或者老眼昏花看错了，但我亦都讲明资料的来源，大家可以去核对。所以我觉得有听众叫我谈这个香港的问题，我是会谈，但是谈香港问题有些背景资料呢，背景的情况就必得要稍微要详细叙述一下的。因为过去的这么多年的香港出现的混乱的事件，是从2014年的占中到现在已经成七八年的时间，香港都处于这种这的起落跌宕的环境底下。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组织，这个背景是要跟大家申述一下。咁你當然你可以用其他觀點話你信定唔信。嗱，我而家用嘅呢個咧係外交部嘅呢、這個嘅資料嚇，佢係開咗一張美國 NED 民主基金會嘅喺全世界所做過嘅嘢一張清單。咁呢張清單咧，嘅資料係來源於呢、這個。2022年5月7号7点41分发出来的，是外交部关于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一些事实的清单。因为如果不知道这个组织呢，对于谈到香港的局势呢，就不会知得那么透彻的。那么这个组织外交部很清楚地說，也不是說外交部自己說，他是引述這個基金會的創始人艾倫·溫斯坦在1991年接受《華盛頓郵報》採訪的時候，他就說我們現在做過很多事情都是25年前1991年說91年說25年前的美國中央情報局所做的事，因此 NED 在國際上被稱為第二中情局。那這個組織呢，在香港在世界很多很多的這個的活動，在我主持的幾個研究所裡面呢，都是曾經同呢個 NED 基金係有個接觸，有個交往，知道佢哋嘅工作活動嘅方式、方法同埋手法嘅。 以上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個人意見，與本台立場無關。 我和你曾從無負中望。夜城市才发光到远岸，抬头望，勇敢担当， 记着成功需苦干， 如无互助守望， 如何度过夜寒？过云雨上方爱着远望， 到晴朗是同迎候阳光，无用看得到才信，明白努力后才有望， 同留在海角， 同谁朝遇朝方，在这机遇面前，希望面前好好的锻炼， 这